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现，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本周情歌特辑，我们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黄绮珊。来自重庆的黄绮珊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卡带当中听到了黑人灵魂歌手的声音，他就梦想着如果有一天可以像灵魂歌手那样自由歌唱该多好。上个世纪90年代，黄绮珊南下广州淘金，并进入到当时具有主流音乐意识的表演场地普通100。黄绮珊获得业内认可，还是2000年推出首张专辑《只有你》。这首专辑同名主打也获得当年中歌榜年度金曲。 我爱用全部生命，思念用整颗的心，我回忆尽是伤痛，哭了只有为你。我恨无言梦醒，心儿飞了泪流如雨，而我心一世一世只有你，只有你，我会心碎惨到痴迷，无怨无悔奉上忠心，好美丽诱人身体。没有你，我会变成一只哭泣的鸽子，乘着只有

对或是起是落，难捉摸。

老公，我们周末要。